功破印又嚣张，怀疑有趣味怎么办？老实说有点紧张啊啊！ 江山，我站在一个慢慢望中远方向前方，散落着村庄长安在面我保安。 我在天边看北斗七星坠入地平线，瞬间英雄豪杰如鬼魅般的出现。我飞，谁也对付谁，我是鬼，你是别啦啦啦啦啦。 鸡排饭，哎，加个蛋啊，好，来。 天又到，说不可言。 天又到，说不可言。